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33集。太后看看朝亲王，朝亲王朝他点头，太后转入里屋，片刻后手中端着一物出来，将那物抖开，果然是张黄色绸缎，上面写着几行小字，最末处盖着红色印章。皇帝凝目看去，依稀见到上面写着可废萧定几个字，才真正能相信，原来早在当年，父亲果然是真真正正不曾爱过自己。不禁微微叹了一口气，再不看那遗旨半眼，转身在桌上将朝亲王要求的旨意一挥而就，写完后又取出随身印章盖上，轻轻将那墨汁吹干，抛到朝亲王手中。朝亲王跪倒连声拜谢，一干人等都欣喜若狂。皇帝转头看太后，太后哪里知道胜利来得如此轻易，面上显了些茫然之色，又似带了些欢喜。皇帝悄然欲退。此时远处天空突然绽开一团绚丽烟火，随即又响起一声沉闷爆炸声。皇帝立在门前，身后的吴王感叹京城半夜也有人放烟花。院外陈泽明和杜进旦也看到了夜空中那如流星一般一闪而过的璀璨。陈泽明凝目犹无言，只听见杜进旦低声自语道， 策反成功了。 魏辉听说是朝亲王最爱的心腹，在朝中也有勇将之称，难道是如此轻易叛主之人？ 好巧，杨大人临行前也说了相似的话 啊。 于是他向万岁要了十名视死如归的勇士，说魏辉一旦不从，便立即重追击杀，另择他人为帅。 陈泽明一听更是吃惊，暗存的杨如亲人不到弱冠之年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见识手段竟然已经狠绝至此，也不知是该赞还是该叹。 魏辉有一员副将，曾是我的门生，后因故弃文从武，他一心钻营，改投了朝亲王门下。杨大人问清此人性情后，便朝我索要了一封亲笔信，说是要拜会此兄。若是我料得不错，想必这人现在已经是那40000人的新大帅了。 陈泽明这才恍然，说起来好生简单，寥寥数语罢了，可一介文士于万人之中夺其帅，这样的计划真是险到极处，只听着已经让人啧舌不已。不过或者正因如此，常人不敢想不能想，反而有了杨如亲成功的机会。所谓兵行险招，人人都知道却未必想得出，又或者想得出却未必做得到。他不经意想起出行前杨如亲朝自己挥出的那一剑，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，豁然起身，仔细想了一想，突然背上冷汗淋漓。剑停在咽喉前的那一刻，自己身后空门大开，此刻若有人从身后袭来，必定是一击而中。他可以想象，魏辉就是死在了相同或者相似的一个瞬间，一个掉以轻心的瞬间。他脑后有种凉飕飕的感觉，摸了摸头，暗自嘲道，幸好那一刻杨如亲只是试一试。正想着，皇帝从院中走了出来，吴王跟在他身后不远。皇帝跨出门槛时，卫士们拦住了他身后，将两扇红漆大门合了起来。几步之外，吴王年轻的脸上显露出惊讶的神色，他提起衣襟跑了过来，而大门在他到达前一瞬间砰的一声紧紧闭合。 皇兄，皇兄开门啊，皇兄。 万岁。 烧了， 一个不留。 众人都怔住，陈泽明大感茫然，不禁看了杜近旦一眼。只见杜近旦微微叹息一声，面上却无丝毫意外之色，显然两个人已经商量过此事。陈泽明心中一沉，待要上前进言， 若有一个人跑出来，你们就提头来见。 说罢怔怔看了片刻，拂袖而去。杜近旦无声地挥手，让兵士扛来柴火堵在门外。陈泽明呆站在原处，看着皇帝远处的背影，这才真正反应过来，自己之前虽然上战场杀人无数，但火烧太后宫殿这样忤逆之事却做梦也想不出来。心中砰砰狂跳，汗出如浆似的在发虚，急步往前追了两步，却被人扯住了衣袖。他回过头，杜近旦正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院中呼喊声越来越杂乱，显然众人都因为吴王的喊叫声而察觉到情况有异，纷纷奔到了门后，不断的狂喊捶打。 这些都是王爷，是太后啊！ 以为万岁不知道？ 等等，我去找万岁。只要一把火烧了，干净是干净了，痛快是痛快了，天下百姓会怎么说？悠悠之口怎么堵得住啊？ 你这是引火烧身。 大人， 这火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把屋子烧塌，万岁还未走远，也许你快点还来得及。 陈泽明怒目看了杜近旦一眼，朝着皇帝离开的方向奔了过去。跑了几步回身一看，宫门前的火焰已经燃了起来，光影跳动，妩媚异常，门内尖叫声、哭泣声、咒骂声在院里起伏不断，喧闹如沸，敲门声直如擂鼓一样，锤得人心中一跳一跳，不得安宁。火光外，一队队的兵士们正快速挖出一条隔火带，其他人用不断泼水的方式拖延火势往外蔓延的速度，一组接一组，井然有序。杜近旦背向自己，孤身而立，冷静又残酷地负手站在对外，脚下阴影拖得巨大无比，在火光摇摆时竟显出如妖兽般的狰狞之姿。陈泽明骇然。待半路追上皇帝，皇帝淡淡扫了他一眼，并不意外。 明日一早还有一战，将军先休息去吧。 万岁，那太…… 杨如钦只策反了一路中军，还有近40000敌人在城外，他们并不知晓朝亲王麾下倒戈，但今夜之火想必会烧个整夜，这样大的火势城外也看得到，难免会有所提防。明日天一亮，将军即刻率军进攻，殿前司有20000人，均归将军调度，待战时与杨如钦来个前后夹击，将损失控制在最小，毕竟这都是朕的兵将，是用来打匈奴人，不是用来自残的。 这战前部署他说来条理清晰，安排周全，显然是想好的，按理推之后宫之火想必也是深思熟虑的后果。陈泽明心中更急， 皇上，臣有一言不得不说。 有话明日再说。 等到明日便全烧光了。臣该死，可臣以为此举传将出去必定有损万岁圣誉，实在不是。 爱卿啊，你还追过来反复提醒，朕该怎么说你？你没发现朕从一开始就一个也没打算放过吗？ 陈泽明瞠目结舌， 皇帝伸手在他脸颊上拍了拍，以示安抚，站起身绕过他走了。陈泽明愣在原地，隔了半晌才能动弹，待了一会儿低头长舒一口气。皇帝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半点笑意也没有，满是杀机。起身转头，宫墙之后火光渐盛，此时火势已大，想扑灭已是不能。那里的人他一个也救不了。陈泽明垂下目光，满心无力，脑中杂乱如麻，竟然不知所措。他自幼受父亲教诲，对忠孝两字看得极重。以父为天，以君为天，人生百事孝字当先，书本上字字句句还历历在目，那是他年幼起便熟读百遍，随口可诵的。父亲说，这都是圣贤所言，当奉为一生做人的信条。然而今夜他的所见所闻已经完全颠覆了这一切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